你哋可以癲啲噶。 再次看你一眼，然后静静独自远航。前面是个孤单的夜晚，四处也觉冰冷，离别路上步步困难。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，谁愿回看忧郁的眼，旧事没法平淡，偏要装作平淡，凭着望见将它冲淡，叹息说难吧，岁月已印在眉间。静静独自远行，前面是个孤单的夜晚，四处也觉冰冷，离别路上步步困难，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，谁愿回看忧郁的眼，是没法平淡，偏偏要装作